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，欢迎继续回来。这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《日光机场》，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张许茹芸的专辑。那个时候许茹芸的声音干净的不真实，从《如果云知道》开始，如此干净的声音唱出的爱情是那么的纯粹，而到了《日光机场》则是达到了极致，浓烈的让人承受不起。他的歌曲呢，大部分都是许常德、林夕以及陈小娟的词，配上郭子的曲，演绎成许多让人心动怀念的旋律。继续来听崔健《南泥湾》。 花篮中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唱，来你打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花篮

也许来自林忆莲2012年发行的《盖亚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基本上林忆莲并不是一个很商业化的歌手，尤其是在粤语乐坛，她并不像同时期的很多主流歌手那样唱很多烂俗的情歌。也正因为林忆莲曾经在音乐上有着很多的成就，让人不由得对她万分的期待。这张《盖亚》能够让我们事隔多年再从落灰的碟架上翻寻到她的时候，仍然能够回忆起这个时间这个地方的一些人和事。继续来听胡彦斌，依然是你。

天冷就回来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陈洁仪的声音空灵，咬字清晰，歌曲安静，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人的心里。三段歌词运用排比略显老实，并且没有完整的叙事，很抽象，可是每一段都意味深长，引人深思。 我

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。 这是来自电影《左耳》当中的推广曲《放心去飞》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田馥甄演唱的《黑色柳丁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 在我还能负载你的时候，总爱我一生。 来自你美丽的爱情，来打动我的心，在我青春尚未褪时间与我见面，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，在我的心尚未憔悴前与我见面，用你最深情 的静谧。